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08，禁忌30。列宗孝武皇帝下。太元17年春正月乙巳朔，大赦。秦主登立昭仪陇西李氏为皇后。二月壬寅，燕主垂自鲁口如河间渤海平原。狄昭遣其将狄都亲管陶屯苏康垒。三月，垂引兵南击昭。秦骠骑将军莫义干率众降于后秦，后秦以为车骑将军，封高平公。后秦主长寝疾，命姚硕德镇李润，尹伟守长安，召太子兴亦行营。征南将军姚方成言于兴曰：“今寇敌未灭，上复寝疾，王同等皆有不屈，终为人患，宜尽除之。”兴从之，杀王统、王广、符印、徐成、毛胜。常怒曰：“王统兄弟无知周礼，实无他志，徐成等皆前朝名将，无方用之，奈何折杀之？”燕主垂进逼苏康垒。下四月，狄都南走华台，狄昭求救于西燕。西燕主勇谋于群臣，尚书郎渤海鲍尊曰：“使两寇相避，无成其后，此卞庄子之策也。”中书侍郎太原张腾曰：“垂强昭弱，何必之成？不如速救之，以成鼎足之势。今我引兵趋中山，昼多疑兵，夜多火炬，垂必惧而自救，我冲其前，昭蹑其后，此天授之机，不可失也。”永不从。燕大赦。五月丁卯朔，日有食之。六月，燕主垂军黎阳，临河遇计，狄昭列兵南岸以拒之。辛亥，垂喜营救西津，去黎阳西40里，为牛皮船100余艘，伪列兵帐，溯流而上。昭即引兵取西津。垂前遣中垒将军桂林王振等自黎阳津夜祭，营于河南，避明而营城。昭闻之，即还，攻振等营。垂命振等坚壁勿战，昭兵往来疲耶，攻营不能拔，将引去。振等引兵出战，骠骑将军农自西津骑，与振等夹击，大破之。昭走还华台，将妻子收一众，北济河，登白鹿山，凭险自守，燕兵不得进。农曰：“昭无粮，不能久居山中，乃引兵还，留计后之。”昭果下山，还兵掩击，尽获其众。昭单骑奔长子。西燕主勇以昭为车骑大将军，兖州牧，封东郡王。遂于昭谋反，勇杀之。初，好鬼崔敞及清河崔洪、新兴张卓、辽东奎腾、阳平陆纂皆事于秦，避秦乱来奔。赵以为冀州诸郡，各将不屈，营于河南。 继而受狄氏官爵，狄氏败，皆降于燕。燕主垂各随其才而用之，昭所统七郡三万余户，皆暗堵如故。以张武王胄为兖豫二州刺史，镇华台，徙徐州民七千余户于黎阳。以彭城王托为徐州刺史，镇黎阳。托垂之弟子也。垂以崔胤为胄司马。初，陈留王绍为镇南将军，太原王凯为征西将军，乐浪王温为征东将军。垂皆以胤为之左。胤才干明敏强正，善规谏，四王皆严惮之。所至简刑法，轻赋役，流民归之，户口资息。秋七月，垂如夜以太原王凯为冀州牧，又光禄大夫余卫为左仆射。秦主登闻后秦主长疾病，大喜，告辞世祖神主，大赦，百官禁卫二等，秣马厉兵，进逼安定，去城九十余里。八月，长疾小抽，出拒之。登引兵出营，将逆战。长遣安南将军姚希龙别攻秦营，登拒而还。长夜引兵旁出以聂其后，但而后继告曰：“贼诸营已空，不知所向。”登惊曰：“彼为何人？去令我不知，来令我不觉。为其将死，忽然复来。朕与此羌同事，何其恶哉！”登遂还雍，长亦还安定。三河王光遣其弟右将军宝等攻金城王前归，宝及将士死者万余人。又遣其子虎贲中郎将纂及南羌彭熙聂，纂亦败归。广自将击熙聂于扶罕，克之。熙聂奔甘松。冬十月辛亥，荆州刺史王丹卒。雍州刺史朱旭以老病求解职，诏以太子右卫帅西辉为雍州刺史，代旭镇襄阳。辉，谭之子也。巴蜀人在关中者，皆叛后秦，据弘农以复秦。秦主登以窦冲为左丞相，冲喜屯华阴。西辉遣将军赵牧守金庸，河南太守杨全期率众军胡城，击冲走之。十一月癸酉，以黄门郎殷仲堪为都督京益宁三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，镇江陵。仲堪虽有英誉，资望有浅，义者不以为允。道官好行小惠，刚木不举。南郡公桓玄负其才弟，以雄豪自处，朝廷疑而不用。年二十三，始拜太子贤马。玄常意琅琊王道子，执其酣醉。张牧谓众客曰：“桓温晚途欲作贼，云何？”玄伏地流汗，不能起，由是亦不自安，常切齿于道子。后出补一星太守，郁郁不得志。 叹曰：“父为九州伯，儿为五虎长。”遂弃官归国，上书自宋曰：“先臣秦王匡复之勋，朝廷遗之，臣不复记。至于先帝龙飞，陛下记名，请问谈者谁之有也？”书寝不报。悬在江陵，众堪甚敬惮之。桓氏累世临荆州，悬赋豪横，市民畏之过于众堪，常于众堪听事前戏马，以硕拟众堪。众堪中兵参军彭城刘迈谓悬曰：“马硕有余，经理不足。”悬不悦，众堪谓之失色。悬出，众堪谓迈曰：“卿狂人也。”悬夜遣杀卿，我岂能相救也？使迈下都避之。悬使人追之，迈仅而获免。征虏参军豫章胡藩过江陵，见众堪，说之曰：“桓玄志趣不长，每样样于失职，节下重待太过，恐非将来之计也。”众堪不悦。藩内弟罗启生为众堪公曹，藩退，谓启生曰：“因侯道歌以受人，必及于祸。君不早图去救，后悔无及矣。”庚寅，立皇子德文为琅琊王，徙琅琊王道子为会稽王。十二月，燕主垂还中山，以辽西王农为都督兖豫荆徐雍五州诸军事，镇业。修官权迁城据显亲，自称秦州牧。清河人李辽上表请斥兖州修孔子庙，几户洒扫，仍立祥序收教学者，曰：“事有如奢而食己者，此之谓也。”表不见省。十八年春正月，因阳平孝王柔卒。权倾城为秦所逼，请降于金城王钱圭。钱圭以为东秦州刺史，修官大都统，显亲公。夏四月庚子，因主垂假太子保大单于，以安定王库入官委为太尉，范阳王德为司徒，太原王凯为司空，陈留王绍为尚书右仆射。五月，立子西为河间王，朗为渤海王，建为柏陵王。秦右丞相窦冲今才上人，自请封天水王，秦主登不许。六月，冲自称秦王，改元元光。金城王钱圭立其子赤盘为太子，赤盘勇略名爵，过于其父。秋七月，秦主登攻窦冲于野人堡，冲求救于后秦。尹伟言于后秦主长曰：“太子仁厚之称，著于远近，而英略未著，请使击福登以著之。”常从之。太子兴将兵攻胡空堡，登解冲围以复之，兴因袭平凉，大获而归。常使兴还镇长安。魏王归以薛干太息符 不送刘伯伯。八月，袭其城，屠之。太息伏奔秦，低率杨佛松叛，奔后秦。杨权妻赵穆追之。九月丙戌，拜佛松于潼关。后秦将姚崇救佛松，败晋兵，赵穆死。冬十月，后秦主长极甚，还长安。燕主垂亦伐西燕，诸将皆曰：“勇未有信，我连年征讨，士卒疲弊，未可也。”范阳王德曰：“勇继国之之业，有荐举未号，惑民视听，宜先除之，以依民心。士卒虽疲，庸得以乎？”垂曰：“司徒意正与吾同，吾必劳口囊抵制，足以取之，终不复留此贼以雷子孙也。”遂戒言。十一月，垂发中山部骑七万，遣镇西将军丹阳王纂、龙骧将军张崇出井陉，攻西燕五乡公有于晋阳。征东将军平归攻镇东将军段平于沙亭。西燕主勇遣其尚书令刁云、车骑将军慕容忠率众五万守潞川，有勇之地也。十二月，垂至邺。己亥，后秦主长召太尉姚民、仆射尹伟、姚晃、将军姚大木、尚书狄伯之入晋中，受遗诏辅政。常谓太子兴曰：“有毁此诸公者，慎勿受之。如服骨肉以恩，解大臣以礼，待物以信，欲民以仁，四者不失，吾无忧矣。”姚晃垂涕问取福登之策，常曰：“今大业垂成，兴才智足半，悉所复问。”庚子，常卒。兴密不发丧，以其叔父婿镇安定，硕德镇阴密，弟崇守长安。或谓硕德曰：“公威名素重，不屈最强，今议事之际，必为朝廷所疑，不如且奔秦州，观望世事。”硕德曰：“太子制度宽明，必无他虑。今福登未灭而骨肉相攻，是自亡也，吾有死而已，终不为也。”遂往见兴。兴忧礼而遣之。兴自称大将军，以尹伟为长史，狄伯之为司马，率众伐秦。十九年春，秦主登闻后秦主长卒，喜曰：“姚兴小儿，吾折杖吃之耳。”乃大赦，尽众而东。留司徒安成王广守雍，太子崇守胡空堡，遣使拜金城王钱圭为左丞相、河南王，领秦、梁、益、梁沙五州牧，加九锡。初，突发司父前卒，子乌孤立。乌孤雄勇有大志，与大将分陀谋取凉州。分陀曰：“公必欲得凉州，宜先务农讲武，李俊贤修正行，然后可也。”乌孤从之。 三河王光遣使拜乌孤冠军大将军，河西鲜卑大都统。乌孤与其群下谋之曰：“可受乎？”皆曰：“吾士马众多，何谓蜀人？”时真若流不对。乌孤曰：“卿谓吕光也。”时真若流曰：“吾根本未固，小大非敌，若光至死于我，何以待之？不如授以交之，自信而动，灭不克矣。”乌孤乃授之。二月，秦主登攻屠各姚奴伯仆二堡，克之。燕主垂留清河公会镇业，法司祭清衍兵，兼太原王凯出府口，辽西王农出湖关，垂自出沙亭以及西燕，标榜所趋，均各就遁。西燕主勇闻之，严兵分道据守，据粮台壁，遣从子征东将军小义斗归，镇东将军王次多，右将军勒马驹率众万余人戍之。夏，秦主登自六末趋废桥，后秦使平太守姚祥据马嵬堡以拒之。太子兴遣尹伟将兵救降，伟据废桥以待秦。秦兵争水不能得，渴死者十二三，因急攻伟。兴持遣狄伯之谓伟曰：“福登穷寇，以持重以挫之。”伟曰：“先帝登峡，人情扰惧，今不思奋之力以擒敌，大事去矣。”遂与秦战，秦兵大败。其夜，秦众溃，登单骑奔雍。太子崇及安城王广闻败，皆弃城走。登至无所归，乃奔平凉，收集遗众入马毛山。燕主垂顿军夜西南，月余不进。西燕主勇怪之，以为太行道宽，宜垂欲轨道取之，乃西敛诸军屯止关，渡太行口，唯留台壁一军。甲戌，垂引大军出府口，入天井关。五月已有，燕军至台壁，勇遣从兄太尉大义斗归救之，平归击破之。小义斗归出战，辽西王农又击破之，斩勒马驹，擒王次多，遂为台壁。勇召太行军还，自将精兵五万以拒之。刁云、慕容忠镇部，率众降燕。勇诛其妻子。己亥，垂镇于台壁南，遣骁骑将军慕容国伏千骑于涧下。庚子，与勇合战，垂尾退，勇众追之，行数里，国骑从涧中出，断其后，诸军四面俱进，大破之，斩首八千余级。勇走归长子，晋阳守将闻之，弃城走。丹阳王赞等进取晋阳。后秦太子兴始发丧，即皇帝位于怀里，大赦，改元皇初，遂如安定。是后秦主长曰武昭皇帝，庙号太祖。六月壬子， 追尊会稽王太妃正室曰简文宣太后。群臣谓宣太后应配食元帝。太子前帅徐邈曰，宣太后平素之时不抗力于先帝，至于子孙，岂可谓足考力配。国学名教东莞臧道曰，今尊号继正，则往极之情深，别见寝妙，则掩耳之意显，戏子为称，兼明贵之所由，一举而允三义，不亦善乎？乃立庙于太庙路西。燕主垂进军为长子，西燕主勇欲奔后秦。侍中蓝英曰，昔石虎伐龙都，太祖坚守不去，足成大燕之基。今垂七十老翁，厌苦兵革，终不能顿兵连岁以攻我也，但当成守以疲之。勇从之。秦主登遣其子汝阴王宗为质于河南王钱圭以请救，晋封钱圭梁王，纳其妹为梁王后。钱圭遣前军将军起伏益州等率计一万救之。秋七月，登引兵出迎钱圭兵。后秦主兴自安定如泾阳，与登战于山南，直登杀之，喜散其部众，使归农业。喜因密三万户于长安，以李后赐姚晃。益州等闻之，引兵还。秦太子重奔黄忠，即帝位，改元延初。世登曰高皇帝，庙号太宗。后秦安南将军强西、镇远将军强多叛，推窦冲为主。后秦主兴自将讨之，军至武功，多兄子梁国杀多而降，西奔秦州，冲奔千川。千川堤求高，直送之。三河王光以子父为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，西域大都护，镇高昌，命大臣子弟随之。八月己巳，尊皇太妃李氏为皇太后，居崇训宫。西燕主勇困急，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于雍州刺史西辉，并献玉玺一纽。辉上言，垂若并勇为患一身，不如两存之，可以乘机双臂。帝以为然，召青眼二州刺史王公、豫州刺史于凯救之，凯亮之孙也。勇恐进兵不出，又遣其太子亮来为质。平归追亮及于高都，获之。勇又告急于魏，魏王归遣陈留公前将军宇越率计五万东渡河，屯秀荣以救之，前何根之子也。晋魏兵皆未至，大义斗归部将伐秦等开门纳燕兵，燕人执勇斩之，并斩其公卿大将刁云、大义斗归等三十余人，得勇所统八郡七万余户，及秦剩余福玉、祭月、珍宝甚众。燕主垂以丹阳王赞为兵州刺史，镇晋阳。 宜都王凤为雍州刺史，镇长子，用尚书仆射昌黎屈尊、尚书阳平王德、秘书监中山李先、太子詹事渤海丰泽、黄门郎泰山胡母亮、中书郎张腾、尚书郎燕俊公孙表，皆随才卓叙。九月，垂字长子如夜。冬十月，秦主崇为梁王前归所逐，奔陇西王杨定。定留司马少强守秦州，率众二万与崇共攻前归。前归遣凉州牧柯谭、秦州牧益州、利益将军节归率计三万拒之。益州与定战，败于平州。柯谭、节归皆隐退。柯谭司马狄温愤见怒曰：“主上以雄武开基，所向无敌，威震秦蜀。将军以宗室举元帅之任，当竭力致命以佐国家。今秦州虽败，二军尚全，奈何望风退逆，将何面以见主上乎？温虽无任，独不能以便宜斩将军乎？”柯谭谢曰：“相者未知众心何如耳，果能若是，吾敢爱死。”乃率骑进战。益州节归亦勒兵击之，大败定兵，杀定及崇，斩首万七千级。前归于是尽有陇西之地。定无子，其叔父佛狗之子胜先守求池，自称征西将军、秦州刺史、求池公，谥定为武王，仍遣使来称藩。秦太子宣奔胜分低羌为20部护军，各为镇戍，不至郡县。燕主垂东巡阳平、平原，命辽西王农济河，与安南将军尹国略地青岩，农工廪丘，国公阳城，皆拔之。东平太守韦简战死，高平、泰山、琅琊诸郡皆伪城崩溃。农进军临海，便至守宰。柔然何多汗弃其父，与射伦率众西走，为长孙肥追之，即于上郡拔挪山斩何多汗。射伦收其余众数百，奔匹后拔。匹后拔处之南鄙，射伦袭匹后拔，杀之。匹后拔子启拔、吴杰等皆奔魏。射伦掠五原以西诸部，走渡漠北。十一月，燕辽西王农拜毕驴浑于陇水，遂入临淄。十二月，燕主垂召农等还。秦主兴前时与燕结好，并送太子宝之子敏与燕，燕封敏为河东公。梁王前归自称秦王，大赦。二十年春正月，燕主垂遣散骑常侍丰泽报聘于秦，遂自平原授于广川、渤海、长乐而归。西秦王前归以太子赤盘领尚书令，左长史边锐为左仆射，右长史密仪为右仆射，置官皆如魏武晋文故事。 然尤称大单于、大将军。边锐等领辅佐如故。薛干太息符自长安王归岭北，上郡以西鲜卑杂胡皆应之。二月甲寅，尚书令陆纳卒。三月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皇太子出就东宫，以丹阳尹王雅领少傅。时会稽王道子专权奢纵，鄙人赵牙本出昌幽，如千秋本钱塘捕贼吏，皆以产禄得进。道子以牙为魏郡太守，千秋为骠骑咨议参军。牙为道子开东地，筑山川池，公用巨万。帝常幸其地，谓道子曰：“府内乃有山，甚善，然修饰太过。”道子无以对。帝去，道子谓牙曰：“上若知山是人力所为，而必死矣。”牙曰：“公在，牙何敢死？”营作弥甚。千秋卖官招权，聚获累邑。伯平令吴兴文人士上书言之，帝亦恶道子，而逼于太后，不忍废黜，乃着石望及所亲信王公、西辉、殷仲堪、王寻、王雅等，使居内外要任以防道子。道子亦引王国宝及国宝从弟琅琊内史绪以为心腹，由是朋党敬起，无复向时有爱之欢矣。太后每何解之。中书侍郎徐邈从容言于帝曰：“汉文明主有悔淮南，世祖聪达，富愧齐王，兄弟之计实为深甚。会稽王虽有憨懈之累，宜加宏待，消散群议，外为国家之计，内为太后之心。”帝纳之，复委任道子如故。初，杨定之死也，天水将汝袭据上归。夏四月，西秦王前归，前起伏益州，率骑六千讨之。左仆射边锐、民部尚书王松寿曰：“益州屡胜而骄，不可专任，必以轻敌取败。”前归曰：“益州骁勇，诸将莫及，当以众佐辅之耳。”乃以平北将军韦虔为长史，左近将军兀和为司马，至大韩岭，益州不设部武，听将士游田纵饮，令曰：“敢言军事者，斩。”虔等见不听，汝逆击，大破之。魏王归叛燕，亲逼复塞诸部。五月甲戌，燕主垂遣太子宝、辽西王农、赵王林率众八万自五原伐魏。范阳王德、陈留王绍别将部计万八千为后继。散骑常侍高胡谏曰：“魏与燕视为婚姻，彼有内难，燕时存之，其失德厚矣，结好久矣。见以求马不获而留其地，屈在于我，乃何惧兴兵击之？拓跋涉归陈勇有谋，又立艰难，兵精马强， 未易清也。皇太子富于春秋，治果气锐，今委之专任，必小位而易之，万一不如所欲，伤威毁众，愿陛下深图之。言颇激切，垂怒，免胡官。胡，太之子也。六月癸丑，燕太原元王凯卒。西秦王前归迁于西城。秋七月，三河王光率众十万伐西秦。西秦左辅密贵州，左卫将军莫哲古堤劝西秦王前归称藩于光，以子赤伯为质。光引兵还，前归毁之，沙州及古堤。魏张衮闻燕军将至，言于魏王归曰：“燕扭于华台长子之节，结国之资历以来，有轻我之心，以雷行以交之，乃可克也。”归从之，西徙部落畜产，西渡河千余里以避之。燕军至五原，降魏别部三万余家，收蓟田百余万斛，至黑城。晋军临河，造船为蓟具。归遣右司马许谦起师于秦，突发乌孤、击以服、折绝等诸部，皆破降之，助连川堡而都之。广武赵镇少好奇略，闻乌孤在连川，弃家从之。乌孤喜曰：“吾得赵生，大事既已。”拜左司马。三河王光封乌孤为广武郡公。有长兴献字虚女，至于枯兴，帝心恶之，于化林园举酒祝之曰：“长兴，劝汝一杯酒，自古何有万岁天子也？”八月，魏王归治兵河南。九月，晋军临河。燕太子宝列兵将济，暴风起，飘其船数十艘泊南岸。魏获其甲士三百余人，皆释而遣之。宝之发中山也，燕主垂已有疾，既至五原，归使人邀中山之路，似其使者，尽直之。宝等数月不闻垂起居，归使所执者临河告之曰：“若父已死，何不早归？”宝等忧恐，士卒骇动。归使陈留公前将五万骑屯河东，东平公仪将十万骑屯河北，略阳公尊将七万骑塞燕军之南。尊，寿纠之子也。秦主兴遣杨福松将兵就位。燕术士晋安言于太子宝曰：“天时不利，燕必大败，速去可免。”宝不听，安退，告人曰：“吾辈皆当弃师草野，不得归矣。”燕魏相持积旬，赵王林将木鱼松等以垂为使死，谋作乱，奉林为主，事谢，松等皆死。宝林等内自疑。冬十月辛未，烧船夜遁，使合兵未捷，保以魏兵必不能渡， 不设斥候。十一月己卯，暴风，冰河。魏王归引兵济河，刘资仲选精锐二万余骑急追之。燕军至三河碑，有大风，黑气如滴，自军后来，临赴军上。沙门支坛猛言于宝曰：“风气暴汛，魏兵将至之后，以遣兵御之。”宝以去魏军已远，笑而不应。坛猛故请不已。临怒曰：“以殿下神武，师徒之盛，足以横行沙漠，所虏何敢远来？”而坛猛妄言惊众，当斩以训。坛猛泣曰：“伏氏以百万之师败于淮南，正由势众轻敌，不信天道故也。”司徒德劝宝从坛猛言，宝乃遣林率计三万举军后以备非常。林以坛猛为望，纵计游猎，不肯设备。宝遣计还训卫兵，计行十余里，即解安寝。魏军沉夜兼行，已有暮，至三河碑西。燕军在碑东，营于盘阳山南水上。魏王归夜不分诸将，掩赴燕军。士卒衔枚数马口前进。丙戌日出，魏军登山，下临燕营。燕军将东引，故见之，士卒大惊扰乱，归纵兵击之。燕兵走覆水，人马相腾逆，压逆死者以万数。略阳公尊以兵邀其前，燕兵四五万人，一时放仗联手就擒，其一并去者不过数千人，太子宝等皆单骑仅免。杀燕右仆射陈留道王绍，生擒鲁阳王窝奴、桂林王道成、济阴公尹国等文武将吏数千人，兵甲粮货以巨万计。道成垂之弟子也。魏王归则燕臣之有才用者，代郡太守广川贾润、润从弟骠骑长史昌黎太守仪、太史郎朝崇等留之，其余欲悉己衣粮遣还，以招怀中州之人。中部大王王建曰：“燕众强盛，仅倾国而来，我幸而大捷，不如西杀之，则齐国空虚，取之为益。且或寇而纵之，吾乃不可乎？”乃进坑之。十二月，归还云中之盛乐。燕太子宝耻于三河之败，请更继位。司徒德言于燕主垂曰：“鲁以三河之节，有清太子之心，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，不然将为后患。”垂乃以清河公会录刘台氏，领幽州刺史，带高阳王龙镇龙城，以阳城王蓝韩为北中郎将，带长乐公胜镇济，命龙胜悉引其精兵还中山，期以明年大举击魏。是岁，秦主兴封其叔父胥为晋王，硕德为陇西王，帝崇为齐公，显为常山公。 21年春正月，燕高阳王龙引龙城之甲入中山，军容精整，燕人之气稍振。修官全万世率众降西秦，燕主垂遣征东将军平归发兵冀州。二月，归以柏陵、武邑、长乐三郡兵返于鲁口，其从此冀州刺史喜见不听。归帝海洋令汉亦起兵于辽西以应之，垂遣镇东将军于松击归，松败死，垂自将击归，至鲁口，归弃众，将妻子及平喜等数十人走渡河，垂引兵还。汉引兵居龙城，清河公会遣东阳公根等击汉，破之。汉走山南。三月庚子，燕主垂留范阳王德守中山，引兵密发，于清岭经天门凿山通道，出位不易，直指云中。为陈留公前率部落30000余家镇平城，垂至列岭，以辽西王农、高阳王龙为前锋以袭之。是时燕兵新败，皆畏畏，为龙城兵勇锐争先，前素不设备，闰月乙卯，燕军至平城，前乃绝之，率麾下出战，败死，燕军尽收起部落。魏王归镇部欲走，诸部闻前死，皆有二心，归不知所事。垂之过三河碑也，见积骸如山，谓之社稷，军士皆痛哭，声震山谷。垂残愤呕血，由是发急，乘马舆而进，遁平城西北30里。太子宝等闻之，皆引还。燕军叛者奔告于魏云，垂已死，余师在军。魏王归欲追之，闻平城已没，乃引还阴山。垂在平城积10日，即转堵，乃住燕昌城而还。夏四月癸未，卒于上谷之居阳，密不发丧。丙申，至中山，戊戌，发丧，谥曰成武皇帝，庙号世祖。人吟太子宝即位，大赦，改元永康。五月辛亥，以范阳王德为都督冀、兖、青、徐、京、豫6州诸军事，车骑大将军，冀州牧。镇业，辽西王农为都督兵、雍、义梁、秦梁6州诸军事，兵州牧，镇晋阳。又以安定王库入官委为太师，扶余王位为太傅。贾银以赵王林领尚书左仆射，高阳王龙领右仆射，长乐公盛为司隶校尉，宜都王凤为冀州刺史。乙卯，以散骑常侍彭城刘该为徐州刺史，镇鄄城。甲子，以望蔡公谢衍为尚书左仆射。初，燕主垂先断后生子令宝，后断后生子朗健。 爱朱姬子林农龙柔熙。保初为太子，有美称，已而荒怠，中外失望。后段后常言于垂曰：“太子遭长平之事，足为守城之主，今国不艰难，恐非济世之才。辽西高阳二王，陛下之贤子，宜择一人，复以大业。”赵王林奸诈强弊，翌日必为国家之患，宜早图之。保善事垂左右，左右多遇之，故垂以为贤，谓段氏曰：“汝欲使我为晋献公乎？”段氏弃而退。告其妹范阳王妃曰：“太子不才，天下所知，吾为社稷言之，主上乃以无为离姬，何其苦哉！观太子必丧社稷，范阳王有非常气度，若焉作未尽，其在亡乎？”保及临闻而恨之。以丑，保使临谓段氏曰：“后常为主上不能守大业，今竟能否？宜早自裁，以全段宗。”段氏怒曰：“汝兄弟不难逼杀其母，况能守先业乎？吾岂爱死，但念国亡不久耳。”遂自杀。宝义以断后谋废嫡统，无母后之道，不宜成丧。群臣咸以为然。中书令虽遂扬言于朝曰：“子无废母之意，汉安思延后亲废顺帝，犹得配享太庙，况先后暧昧之言，虚实未可知乎？”乃成丧。六月癸酉，魏王归遣将军王建等及燕广宁太守刘抗尼斩之，徙其部落于平城。燕上古太守开封公祥弃郡走，祥晃之曾孙也。丁亥，为贺太妃卒。燕主保定士族旧籍，分辨清浊，教阅户口，罢军营封印之户，悉属郡县。由是市民皆怨，时有离心。三河王吕光即天王位，国号大梁，大赦，改元龙飞，备至百官，以世子少为太子，封子弟为公侯者20人，以中书令王祥为尚书左仆射，著作郎段业等5人为尚书。光遣使者拜突发乌孤为征南大将军、益州牧、左贤王。乌孤谓使者曰：“吕王诸子贪淫，三生暴虐，远近仇怨，吾安可为百姓之心，守不义之绝乎？吾当为帝王之事耳。”乃留其鼓吹与仪，谢而遣之。平归收合余党，据高唐。燕主保遣高阳王龙将兵讨之，东土之民素怀龙会，迎后者主路。秋7月，龙进军临河，鬼弃高唐走。龙遣建威将军慕容进等济河追之，斩归于极北。平喜奔彭城。 纳故中书令王献之女为太子妃。献之，羲之之子也。魏群臣劝魏王归称尊号，归始建天子旌旗，出井入壁，改元皇室。参军士上古张巡劝归进取中原，归善之。因辽西王农西将部曲数万口之兵州，兵州肃伐处置，事岁早霜，民不能攻其时。又遣诸部护军分监诸胡，由是民夷俱怨，前召魏军。八月己亥，魏王归大举伐燕，部计四十余万，南出马邑于勾柱，旌旗二千余里，孤行而进。左将军叶门李立将五万骑为前驱，别遣将军丰真等从东道出军都，袭燕幽州。燕征北大将军幽平二州牧，清河公会母建而年长，雄俊有气义，燕主垂爱之，保之伐魏也。垂命会设东宫事总路，李煜一如太子。即垂伐魏，命会镇龙城，委以东北之任。国官辅佐皆选一时才旺。垂即笃，遗言命保以会为嗣，而保爱少子濮阳公策，亦不再会。长乐公胜与会同年，耻为之下，乃与赵王林共劝保立策，保从之。乙亥，立妃段氏为皇后，册为皇太子。会胜皆晋爵为王，册年十一，素蠢弱，会闻之，心愠对。九月，张武王纣奉燕主垂及承哀断后之丧，葬于龙城宣平陵。保赵纣西徙高阳王龙参佐部曲家属还中山，会为赵多留部曲不遣。纣年长属尊，会每事领武之，见者皆知其有意志。戊午，魏军至阳曲，乘西山临晋阳，遣骑环城大造而去。沿辽西王农出战，大败，奔还晋阳。司马穆于松闭门拒之。农将妻子率数千骑东走，魏中领将军长孙肥追之，急于潞川，获农妻子。燕军尽没，农披疮，独与三骑逃归中山。魏王归遂取兵州，初见台省，至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官，悉用儒生为之。士大夫一军门，无少长皆引入存位，使人人进言，少有才用，贤家卓序。几位前辅国将军西收略地汾川，或燕丹阳王买德及离石护军高秀和，以中书侍郎张巡等为诸郡太守，招抚离散，劝客农桑。燕主保闻魏军将至，亦于东堂。中山尹伏魔曰：“今魏军众强，千里远斗，乘胜气锐，若纵之驶入平土，不可敌也。 以杜贤以拒之。中书令虽遂曰：“未多骑兵往来飘速，马上积粮不过旬日，宜令郡县居民千家为一堡，深沟高垒，清野以待之。彼至无所掠，不过六旬，时进自退。”尚书封邑曰：“今魏兵数十万，天下之情敌也，民虽筑堡，不足以自固，是聚兵及粮以资之也。且动摇民心，视之以弱，不如阻关拒战，计之上也。”赵王林曰：“魏晋乘胜气锐，其风不可当，宜挽守中山，待其必而成之。”于是修成积粟，为持久之备。命辽西王农出屯安喜，军事动静，西以伟林。第十九，流连内殿，省制既少，外人罕得觐见。张贵人宠冠后宫，后宫皆畏之。庚申，帝与后宫宴，祭月进士，时贵人年近三十，帝戏之曰：“如以年亦当废矣，无意更主少者。”贵人前怒，向西帝醉，寝于清暑殿。贵人便饮患者酒，散遣之。使婢以背蒙地面，视之，众路左右，云阴眼暴崩。使太子暗弱，会稽王道子昏慌，遂不复推问。王国宝夜叩进门，欲入为遗诏。侍中王爽拒之曰：“大行宴驾，皇太子未至，敢入者斩。”国宝乃止。爽公之弟也。辛酉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。癸亥，有司奏：会稽王道子以晋卫太傅、扬州牧、假黄钺，召内外重士，动静咨之。安帝幼而不讳，口不能言，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，饮食寝兴皆非己出。母弟琅琊王德文，性恭谨，常侍左右，谓之节事，使得其宜。初，王国宝党父会稽王道子，骄纵不法，屡为御史中丞楚灿所纠。国宝起斋，谋清暑殿。孝武帝甚恶之，国宝惧，遂更求媚于帝而书道子，抵父宠溺之。道子大怒，常于内省面责国宝，以见治之，就好尽矣。及帝崩，国宝复侍道子，与王旭共为协产，道子更获之，亦为心腹，遂参管朝权，威震内外，并为时之所及。王公入赴山陵，每正色直言，道子深淡之。公罢朝，叹曰：“催动虽信，便有蜀离之叹。”续说国宝，因公入朝，劝项王伏兵杀之，国宝不许。道子欲依合内外，乃身不负心于公，既除旧恶。 而公每言及时政，则厉声色。道子知公不可和谐，遂有相图之志。或劝公因入朝以兵诸国宝，公以豫州刺史于凯试马甚盛，党于国宝，但之不敢发。王寻谓公曰：“国宝虽终为祸乱，要知罪逆未彰，今据先事而发，必大失朝野之望。况拥强兵，窃发于今年，谁谓非逆？国宝若遂不改，恶布天下，然后顺众心以除之，亦无忧不济也。”公乃止。继而谓荀曰：“彼来弑君，依似胡广。”荀曰：“王陵廷政，臣平甚末，但问岁宴何如耳？”冬十月甲申，葬孝武帝于隆平陵。王公还镇，将行，谓道子曰：“主上梁安，冢宰之任，一州所难，愿大王亲万机，纳直言，放正声，远宁人。”国宝等欲拒。魏王归使冠军将军代人余力低、宁朔将军公孙兰率部骑二万前自晋阳开韩信故道，即有归自井陉趋中山。李先祥谓归以为征东左长史。西秦凉州牧柯谭与秦州牧益州不平，柯谭奔凉。魏王归进攻长山，拔之，获太守苟延。自长山以东，守宰或走或降，诸郡县皆附于魏，为中山、邺、信都三城，魏焉守。十一月，归命东平公仪将五万骑攻邺，冠军将军王建、左将军李立攻信都。戊午，归进军中山，己未，攻之。因高阳王龙守南郭，率众力战，自旦至播，杀伤数千人，魏兵乃退。归魏诸将曰：“中山城固，保必不肯出战，急攻则伤势，久围则废粮，不如先取邺信都，然后屠之。”丁卯，归引兵而南。张武王胄自龙城还，闻有魏寇，驰入冀，与镇北将军兰城王兰常常固守。兰垂之从地也。魏别将石河头攻之，不克，退屯于阳。归军于鲁口，柏陵太守申勇奔河南，高阳太守崔洪奔海渚。归素闻洪名，遣骑追求，获之，以为黄门侍郎，与己是黄门侍郎张衮对掌机要，创立制度。柏陵令屈尊降魏，归以为中书令，出纳号令，兼总文告。演范阳王德使安南王清等夜击魏军于邺下，破之。魏军退屯新城，清等请追击之。别驾韩卓曰：“古人先计而后战，魏军不可击者四，玄军远客，立在野战一也，深入进击，顿兵死地 二也，前锋既败，后阵方固，三也，彼众我寡，四也，官军不宜动者三，自占其地一也，动而不胜，众心难固二也，城隍未修，敌来无备三也，今未无资粮，不如深累故军以老之，得从之。赵清还，清降之兄也。十二月，为辽西公贺赖卢率骑二万会东平公仪攻邺，赖卢那之地也。为别部大人莫根有胆勇，魏王归误之，莫根拒诛。己丑，将亲兵数十人降燕，燕主保以为镇东大将军，封雁门公。莫根求还席位，保难与重兵及百余骑，莫根效其号令，夜入魏营，至中帐归乃绝之，狼狈惊走。莫根以所从人少，不能坏其大众，多获首虏而还。杨胜遣使来请命，召拜胜镇南将军求持功，胜表扶宣为平北将军。是岁，越至节归，率户二万叛西秦，降于秦。秦人处之成绩，拜镇西将军平襄公。秦陇西王硕德攻江汝于上归，汝率众降。秦以硕德为秦州牧，镇上归，征汝为尚书。强西全亲城率众三万共为上归，硕德击破之，西奔求迟，遂来奔。硕德西击千城于略阳，千城降。西燕既亡，其所属河东太守柳公等各拥兵自守，秦主兴遣晋王续攻之，公等临河据守，续不得计。初，永嘉之乱，焚因薛氏聚其族党，组合自固，不是刘石。及服侍兴，乃以礼聘薛强，拜镇东将军。强引秦兵自龙门济，遂入蒲坂，公等皆降。兴以序为兵济二州牧，镇蒲坂。